笑之后，残留两行泪已经很难。 雪过

刷着和弦，情人节卡片手写的永远，还记得广场公园一起表演，校园旁糖果店，记忆里最微甜。我看着你的脸，紧刷着和弦，就连是枕边是谁的成全，还记得 真心温暖。